我们《红楼梦》讲到第69回，可能大家记得，在可能64回之后就出来两个《红楼梦》里面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是尤二姐，一个是尤三姐。那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尤三姐跟柳湘莲事件的发生，然后自杀了。那今天我们会在69回里看到尤二姐的死亡。那尤二姐的死亡大概是《红楼梦》里面最让读者感动的一段啊。那么这里面很明显的看到两个个性全然不同的女性，她们一些特殊的因果相逢在一起，而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悲剧。那这两个女性，一个是聪明能干厉害的王熙凤啊，一个是天真烂漫的尤二姐。那我想有的时候人的悲剧是一种命运上的主宰。那我们大概把这个故事的前因啊，再跟大家简单的提醒一下，就是王熙凤因为她小产啊，所以在家里养病，所以就照顾不到她的丈夫。而这个丈夫贾琏，我们知道从小说一开始就是随时在外面找女人的这样的一个丈夫，所以王熙凤对这个丈夫是一直不放心的，觉得这个丈夫看到稍微长得好一点点的女人就开始动心了。那所以我们提到好几次，就王熙凤对她丈夫贾琏的这种不放心，也构成贾琏好像一直想在外面去犯规。我想犯规的意义很特殊，就是太太太凶了，然后太太管得太严，所以那个丈夫就有一点想要去挑战太太对他的这个那种管理。所以作者在写这个东西写得非常好，就是写到人性里面一种很复杂的一种东西。有时候你会发现说，两个人之间如果那个妻子觉得啊，根本大辣辣的，根本不太管那个丈夫，那个丈夫未必有这么大的兴趣每一分每一秒在外面找这种外遇啊。那么所以这里面有一种相互的关系。那么贾琏后来就在外面买了一个房子，包养了尤二姐啊。我用到包养这个字，就是说其实并没有正规的结婚，因为这里面还牵涉到贾敬的死亡，就是贾敬死亡，所以贾琏是晚辈。那么当时有很严格的规定，就是有国孝家孝啊，就是皇帝颁布命令说，你们家里面有一个长辈去世，所以做后辈子孙的在一年当中不能娶妻，不能看戏，不能玩乐啊，这个叫做守孝。所以贾琏等于是违反了国孝家孝，在外面包养了这个尤二姐，所以是隐瞒所有的人，太太也不知道，所有家族里人都不知道，那么只有几个佣人拨过去在照顾这个尤二姐。那么后来这个事情就传出来了，就被王熙凤知道。那我们在上一回大家记得王熙凤的厉害是，通常我们看到这种因为嫉妒知道丈夫在外面有外遇，她可能就带了一批家人去打尤二姐啊什么之类的。可是王熙凤这种大家族而且豪门在那种权势当中长大的女孩子，她的做法跟一般的这种嫉妒的女性的这种反应其实不太一样，她反而就是大礼参拜去把尤二姐接回来。那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一步一步都是计谋啊，尤其是在上一回讲到尤二姐被接回来的那个过程，王熙凤是扮演了一个极其弱势的角色，一身束缚，然后大礼参拜，然后就跟这个尤二姐说，现在我的丈夫爱上了你，那妹妹你要有容我之心啊，就说你让我还有一个立足之地，不然我丈夫会把我赶走。那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尤二姐是心地非常善良的，非常柔软，她就觉得很不忍。所以一个强势者扮演了弱势的时候，他是最厉害的，因为他让尤二姐完全没有防备之心，所以尤二姐就被他带回到大观园去，他就让他住在大观园里。那么因此我们就看到尤二姐如果住在外面，王熙凤没有办法掌控她，因为过去的女性不太容易常常到外面去或者是满街跑。我们知道王熙凤去接尤二姐来的时候，她还是瞒着贾母跟王夫人的，她跟他们说她要到庙里去上香，因为过去的女性她的行动是要让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如果尤二姐在外面她就没有办法掌控，所以她把她接回来第一个目的说就在身边看守。那么她接回来以后，因为我们知道照顾尤二姐的这些佣人都是王熙凤的心腹，所以她就放心了，她就可以完全去用她自己的这套方法来安排怎么去折磨这个尤二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王熙凤的厉害在于她冷静， 在于她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可能一般的女性又哭又闹的时候，她反而不是，她反而极其冷静地把她自己的强势的这个状态能够维持住。后来就把尤二姐就接进来，那接进来以后，她也没有让尤二姐去见家族里的人，就等于有点把她藏起来了，藏在那边。那么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他才去安排。什么叫做时机成熟？他就开始去调查尤二姐所有的背景，然后了解到尤二姐小时候曾经有一个亲事，就是张华啊，有一个男孩子，弓长张，中华的华，张华曾经是尤二姐的这种有点像指腹为婚的这种、家族，以前小的时候就说，哎，他们两个将来要结婚，就写了一个婚约，有一个婚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婚约的状况里面，尤二姐其实是不能够再嫁别人的，因为她等于已经跟张华有婚约。王熙凤就抓到了这个法律上的把柄，就派她的佣人到法院让张华去告尤二姐，说尤二姐等于是重婚，犯了重婚的这个罪。那我们上次已经碰到一部分，就是这里面其实真正透露出来清代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这种司法制度上的巨大问题。我们看到这个叫做察院的啊，察院是所谓的督察院的简称。那这两个字今天我们分析一下，察是检察官，检察单位，检调单位，院是法院。那这个察院的机构是负责调查的，负责判案的。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察院整个像是贾家跟王家所掌控的一个机构，所以王熙凤就拿钱给这个察院的等于是检察长或者法官，说这个案子要怎么判。我们看到后来这个判案的过程几乎完全是被王熙凤一个人所掌控，就他高兴怎么弄就怎么弄，他就要张华去告尤二姐说他重婚。那么告了以后两边都给他钱啊，王熙凤也给他钱，然后另外一边是贾珍跟贾蓉啊，贾珍的太太就是尤氏，就是尤二姐的姐姐，那么又想要去弥补这个事情，所以两边就给这个张华钱。那张华其实是一个市井无赖，一个小市民，他大概觉得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怎么忽然有人给他这些钱。那事实上他跟尤二姐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可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刚才提到的所谓的察院在司法上他扮演了一个一直在受贿的这个角色，不断的拿贿银，然后不断在判案上王熙凤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有的时候威吓这个张华。那么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王熙凤的目的是希望张华告尤二姐，告了以后能够把尤二姐娶回家去。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比较简单的逻辑来讲，就是因为张华跟尤二姐有婚约，所以张华如果告了尤二姐，那尤二姐被判定说你本来就有跟张华婚约，所以你不能够跟贾琏结婚，所以要判归张华，所以他就跟张华结婚。那以王熙凤来讲就这样比较好，比较好的原因就是她丈夫不是要尤二姐，那结果要不到，要不到的话她又好像又得回她的丈夫。可这回写的极好，是你会发现王熙凤有一个矛盾，这个矛盾是说她好不容易把尤二姐骗到她的身边来就近看管，她发现等到判案最后有点如她的意，就是法院决定要把尤二姐判回给张华，张华要带尤二姐回乡去了，她觉得不太对了。因为他知道张华这种人，过几天只要贾琏找到尤二姐给他一点钱，他又会卖给贾琏，所以那个时候神不知鬼不觉，他也控制不了。我不知道我讲的清不清楚，就是你会看到王熙凤这个女性心理上的复杂，其实她知道说她的丈夫是掌控不住的，就是你会觉得丈夫如果有一个外遇我要阻止这个外遇，可是她后来发现说这个外遇其实管理她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个外遇弄到身边来，可以就近看守，只要这个外遇一在外面他就没有办法管到。所以等一下大家会看到整个在判案的过程里王熙凤心里面上那种转折啊，矛盾的那种转折，他就会买通这个察院大人说最后你不要让逼到张华一定要把这个太太娶回去。那后来贾蓉就很聪明，贾蓉就看出 王熙凤这个婶婶她的那个厉害之处。所以贾蓉后来就给张华一点钱，说你已经有这么多钱了，你干嘛非要娶回尤二姐，你就赶快走吧，你就逃走，然后你将来要娶太太什么地方没有的太太娶，因为两边都给她这么多钱。所以张华就跟他爸爸就连夜就逃走，逃走以后等于原告不见了，就这个法律案件本来有原告跟被告，原告是张华，被告是尤二姐贾琏，那现在原告不见了，所以这个案子其实也就可以一了了之了啊，就了。可这里面就立刻透露出王熙凤的厉害，王熙凤就想不对了，因为她一生的把柄都会在张华的身上，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就是说这个人等于是将来的生喉咙，他如果出来讲一讲话的话，王熙凤吃不了兜着走，因为你所有的事情他都知道，就是贾琏怎么娶尤二姐，然后王熙凤怎么去买通官府，这个人都知道，所以他立刻就把他心腹的佣人叫来，就是旺儿。我们知道旺儿是王熙凤的心腹啊，就是王熙凤所有在外面放高利贷利息都是旺儿帮他收的，那这个人用今天话来讲可能就是白手套，他是最厉害的一个人，那王熙凤最相信他，所以王熙凤就叫旺儿说这个人绝不可留，所以想办法随便想一个名堂就把他搞死掉，因为这个人留住将来他就完蛋了。所以这里面透露出王熙凤的厉害，就是才20岁的一个女性，可是她在权力当中她已经太知道权力要怎么走下去。好，我想我们今天没有这种家族，如果没有这个背景，其实不太容易懂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只有在权力的核心的斗争里，这种家庭长大的小孩他会知道利害关系啊，就这个所谓利害，就是这个人你如果留住，你将来没有一天你可以安稳睡觉，因为随时这个事件会爆发，所以他就叫人说，跟旺儿说，你这个人你一定要把他打死啊，他们父子两个都要斩草除根，所以将来才没有把柄在别人的手上。所以我想古今中外大概是一样的，就是政治这个东西是最恐怖的一个东西，因为他为了自保，他可以手段上是最残酷的，而且旁边的小市民其实看不懂，大家都不太知道说，哎，这个张华怎么告了贾家，告了贾琏，怎么后来又撤回这个原告就逃走了。我想我们平常大概看新闻我们都看不懂，说哎，怎么会这样演变啊？就是每天一变，每天两变，你看不懂的原因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权力是怎么回事。可《红楼梦》这一段其实在讲权力，而王熙凤是一个玩权力玩得最厉害的一个女人，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她在这里面她的精明跟干练，以及她这种所有小细节拿捏的这种准确。那通常我会觉得说，好，如果我嫉妒我的丈夫在外面有了外遇，那我今天已经把这个人告了，那张华逃走，可能我就想算了吧。王熙凤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算了，因为她知道这个时候算了，她一辈子的把柄都拿捏在别人手中，是吧？所以这一段大概是我自己在读《红楼梦》69回的时候，我觉得最恐怖的一部分，就是哎，怎么还要把派旺儿去把张华打死？这样，可是旺儿没有做，所以你就会发现权力斗争到最后会，你天网恢恢，你怎么想都想不到，因为旺儿觉得这个人命关天，我干嘛去把人家平白就把人家打死？所以旺儿回来以后就说了谎话，旺儿就跟王熙凤说，他们父子两个啊，在这个地界，因为古代的那个土匪很多，就在那种省跟省的交界或县跟县的交界的地方，就是三不管地带，就被人家打死了，所以已经死掉了，所以不用我动手他们就死了。那王熙凤还半信半疑，王熙凤说，你说的是真话，你如果让我知道你说的假话，我把你牙都给你打出来，这样就是他讲话的那个厉害。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权力的斗争到最后王熙凤一定会输，为什么？因为他管不到每一个人，就是旺儿在外面到底做了什么事，回来讲的是真话假话，他其实没有办法判断，因为他位置太高了，他没有办法亲自去查这个事情。所以王熙凤后来的悲剧下场，当然其实以这个《红楼梦》来讲是没有完全写完的，可是一般人认为她最后是下场最惨的一个女性。那有一点在69回就已经讲出来，叫天道好还，天道好还，这个其实是老子里的一句话，就是你所有做过的事上天会报应在你自己的身上，叫天道好还啊，就是会还给你的。其实有点像佛教后来讲的因果，你所有坐在别人的身上的事最后回到你自己的身上来。 那么这个民间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相信，也变成东方哲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让我们看到《红楼梦》里面后来极其悲惨的一个下场，其实是王熙凤，就是他就是在判词里面讲说：“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就是你每天就在计较，每天都在那边计算权力这个东西，最后没有想到这个东西竟然回报到自己的身上，甚至到回报到自己的儿女身上，就是乔姐她的女儿身上去。所以这些部分可能我们会看到69回是一个最大的转折，那么这个转折里也使所有读69回的读者会对尤二姐有一个极大的同情。那这个同情是你觉得尤二姐刚开始在故事里没有绝对的对错啊，她只是一个可怜的一个人物，长得漂亮，所有的贾家的男人都想玩她，而她跟贾珍就是贾蓉的爸爸有过一些暧昧的关系，那么最后又跟贾珍的儿子贾蓉又有一些暧昧的关系。我们看到父子两代都想霸占这个美丽的女子，可是刚开始很多人会觉得从传统的角度会不喜欢尤二姐，觉得这个尤二姐怎么搞的，跟这个爸爸也不干不净，跟这儿子也不干不净。可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想要讲，过去的女性啊，尤二姐是尤氏贾珍的太太，尤氏的一个等于是同父异母的一个妹妹，那么所以这个尤氏对她也没有很大的照顾，所以她有一点是投靠亲戚来的，家里很穷，投靠亲戚，可是长得又漂亮，所以所有这些豪门的贵族想要去包养她，她自己其实是在一个被动的角色，她也没有自主性。那么读者会一步一步越来越同情她，最后发现贾珍要包养她，贾蓉要包养她，贾琏也要包养她，最后就发现说这个贾家的两代的男子都想包养他的过程里，最后就产生了一个妥协，就变成说好，那贾琏你来包养他，贾琏包养他，贾琏出钱买房子，贾琏出钱去找了很多佣人来照顾尤二姐。可是有没有发现好几次贾琏不在的时候，贾珍跟贾蓉就跑去占便宜了，所以意思说你包养你出钱，可是你不在的时候我可以跑去玩。所以也看到贾家的男人对待尤二姐的一个态度，其实我们慢慢就会发现尤二姐变成了一个悲剧的角色。她不只是王熙凤要去整她的问题，是贾家所有的男人都用这样的方法去玩弄她的那个，因为她长得漂亮。那漂亮是不是她的罪过？我想其实我们现在就会觉得很为难，这个女孩长得太漂亮了。等一下你会看到王熙凤就带她去见贾母，见贾母的时候，贾母说：“哎，怎么来了一个这么可怜见的，长得这么美的一个女孩子？就是这是谁？”王熙凤就是说：“你先别问是谁，你先说她长得比我漂亮还是比我不漂亮啊？”就有一点这样子在比较。那贾母就说：“啊，叫她过来，我慢慢的看一看。”那贾母用到一个很有趣的字叫“肉皮儿”啊，这个我们知道包水饺的话，外面有一个皮啊，那其实在讲人的皮肤，它叫肉皮儿。啊，那个北方的那种话，那大家就看她皮肤，觉得哎，皮肤这么好，然后又说，因为过去的女孩子衣服比较长，可能手都看不见，说拿出手脚来让我看看。那贾母就看，有一个动作是很好玩的，就是贾母看完以后就摘下眼镜，所以你知道贾母是戴老花镜的，就是老花镜这个东西是西方发展出来，用水晶磨出来调整视力的一种东西。那么在清朝的时候，其实已经大量在贵族的生活里面已经有眼镜这个东西，所以贾母就摘下眼镜，就表示她刚才是戴起老花镜来看，因为戴起老花镜你才可以比较近看到比较细的东西啊。她就摘下眼镜，然后就说她长得比你还漂亮，就赞美说尤二姐长得比王熙凤还漂亮。因为我们知道王熙凤虽然是一个长得漂亮的而且大方很大气的一个女性，那贾母赞美尤二姐说我看她比你长得还要漂亮。那这个时候王熙凤就跟她讲说，这个是贾琏我的丈夫在外面娶的一个二房。那大家都有很讶异，觉得哎，王熙凤平常那么嫉妒，贾琏多看一个女人多看一眼 说回家被打得个烂羊头啊，这个也是我们前面读过的，就是王熙凤是不准她丈夫在走在街上随便乱看女人的，只要她看女人一眼，回家就打个烂羊头的。哎，这一次她这么大方，就跟人家介绍说这是我丈夫娶的二房，大家都有一点讶异。可是不了解王熙凤已经安排要怎么去整死这个尤二姐的计谋啊，等于她丈夫其实在外面已经包养了，因为已经包养的话，她跟看一眼不太一样。因为如果看一眼，他回家就好好的去教训他，就痛打他一顿，说你在街上不可以乱看女人这样。可是如果已经包养，表示说他根本已经控制不住了，所以他反而做法是把这个女人弄到身边来，想办法去治她这样。那后来贾母就特别叮咛说，好，既然已经娶了，你又这么贤惠，你这个大房可以容得下你的丈夫在外面娶一个二房，那大家都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可是因为国孝家孝在身，所以贾母就特别叮咛说不准圆房。我们知道圆房啊，我们今天不是很容易懂，因为我们觉得结婚就是圆房，可是古代结婚不等于圆房。比如说结婚是一个拜天地拜祖先的仪式，圆房是真正有一个性的行为叫做圆房，就是同房了。所以贾母这样交代的意思说，你们还不可以圆房，因为有国孝家孝在身。那当然我们知道贾琏其实早就已经圆房了，所以这个也只是在外面讲说是一个礼教，所以可以进行结婚仪式，可是不能够进洞房，不能够圆房这样的意思。那王熙凤也答应了。好，在这个故事交代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们看到贾琏回来了。大家都记得王熙凤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尤二姐骗进大观园，必须借她丈夫不在家的时候。所以贾琏在出差，他的这个长辈贾赦派他出去办公务，所以他不在家。因为不在家，王熙凤才能够玩弄权力啊，借着丈夫不在家的时候去安排所有的计谋。那么等到安排好的时候，贾琏回来了。我们看到最好玩的是贾琏回来啊，如果你今天在高雄，比如说四维三路有一个房子，可是丈夫如果是在这个五福二路有一个金屋藏娇，他公务回来，他不是先回四维三路，他是先回五福二路的。我们看到贾琏回来，说贾琏回来先到尤二姐处，那意思说他并没有回王熙凤这里，他就先去看他在外面包养的这个小太太，就到了以后吓一跳，房子是锁起来的。然后一打听知道说王熙凤来过，他大叫不妙，就知道说这个事情已经被太太发现了，那就不知道怎么办。那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没有先回家，他就去了贾赦那边去回报说我的出差回来了。那出差办的事情一二三四全部交代完，那么交代完以后，贾赦说，哎，你办得很好。贾赦就送给他100两银子作为犒赏。100两银子以外，贾赦又把他身边的一个17岁的丫头叫秋桐，秋天的秋，桐树的桐，木字边相同的桐，秋桐送给他，说给你做太太。好，你就看到这是作者了不起的文学写法，就是王熙凤要整死尤二姐，最后就是借着秋桐来整死她的。因为多了一个女人，多了一个女人，大家知道很多人认为诸葛亮最厉害的是构成三国，因为两国不太容易持久，三国很容易持久，因为中间会有一个牵连关系啊，就是因为三的时候会产生两个的联合对抗一个，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很多人认为数学里的三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数字，因为两个人对决的时候很容易有输赢，可三个人的时候就很难有输赢，因为它中间会形成，比如说蜀汉在牵制当时的孙权跟曹操，魏跟吴之间它变成牵制的这个关系，所以构成三国。就是很多人认为诸葛亮是一个非常懂数的人，因为懂数，所以他知道怎么去安排第三个势力啊，第三势力会构成对两个势力之间的调配的关系。其实我们在国际上看到很多这种现象，就在美国跟苏联争霸的时候，当时毛泽东就叫出第三世界，用第三世界去制衡， 所以 很多完权力的人都知道说三这个东西很有趣，所以作者写到这里的时候就凭空杀出了一个第三者，就是秋桐，就是贾琏忽然得到了一个赏赐，是17岁的一个长辈的丫头秋桐。我们知道过去贾赦这个人大家应该对他还有一点印象，就是每天就在那边娶小老婆的一个男子，一个中年男子。他曾经想要娶贾母的丫头鸳鸯的，就是他身边娶了一大堆，他自己大概已经50岁到60岁，可他娶了好多17岁的这种小丫头在身边。那有时候大概身体也已经不行了，所以我们就看到等一下会提到说，其实贾琏很早就跟贾赦的丫头底下不干不净的。所以我们看到贾府的混乱也在于，因为上一辈长一辈根本就是乱七八糟，所以那个子侄辈就觉得一个老爸爸或老伯父老叔父养了一大堆年轻的女孩在那边，最后这些年轻的小孩子就去跟这些丫头去玩，所以秋桐等于是他暗地里的情人。那贾赦最后又把他送给他，所以贾琏就跟他干柴烈火啊，干柴烈火是说他们的那个欲望忽然一下燃烧起来。所以贾琏本来非常的爱尤二姐，刚刚包养尤二姐，说非常喜欢尤二姐，现在他忽然忘掉了，因为他有一个新欢，就是秋桐。所以王熙凤这个时候的心情特别的复杂，就是说一次未拔平添一次，就是尤二姐是一根刺啊，心头的刺，他想把它拔掉除掉，结果这个刺还没有拔掉又来了一个刺，可他就心生一计，说干脆让这个刺来斗这个刺。他后来就开始挑拨秋桐去斗尤二姐，所以叫做借剑杀人。因为毕竟王熙凤是一个大家庭出来的，所以她讲话不能难听，她做事不能太难看。可是秋桐不是，秋桐是那种就是外面随便买来的那种丫头，所以没有知识的，所以她每天就挑拨秋桐，秋桐就可以站在尤二姐的门口骂这个尤二姐，说什么男人都玩过的人就是根本是娼妓，就这样子在骂。好，我们注意一下，这种话王熙凤不会讲，王熙凤是一个大家闺秀，她不可能骂别人娼妓啊这种难听的话，可是她可以让秋桐去骂。那尤二姐就开始每天要听难听的话，那这种话就等于今天的八卦，就是越讲大家满街就在传，然后尤二姐走到哪里大家都窃窃私语，就等于是用一个八卦的方法去杀死尤二姐。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然这里牵涉到古代一个女性她活在一个封建的道德的礼教里。所以五四运动的时候我想大家都知道当时五四运动很多要求社会改革的人提出来最重的一个句子叫做礼教杀人，就是他认为过去很多的女性最后死掉不是谁去杀她，而是用礼教去杀她。因为一个社会可以所有的杂志新闻开始去讲他的八卦，说让他活不下去。大概近代比较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在30年代的一个明星阮玲玉，就是因为外面一直传言，最后他就自杀了。那么这种东西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未必不存在，那么因为大家还对女性有一个所谓的贞洁或者是某一种比较传统的一些看法，可这个部分对男性从来不会要求，然后他会用很多的传言让一个女性活不下去。那我想就其实是我们今天八卦的来源。那尤二姐最后其实面临到的也就是这个部分，所以秋桐每天站在那里骂的时候，最后就开始构成了八卦的开始。然后秋桐又开始去跟贾母讲，所以这个尤二姐每天就在那边哭哭啼啼的，饭也不好好吃，觉也不好好的睡。那贾母说干嘛呢，为什么这样子，大家都对她很好啊。她说没有，她就是要在暗地里诅咒王熙凤死，诅咒我死，然后他可以跟贾琏独占贾琏。那贾母就开始不喜欢尤二姐了，就觉得这个女孩子怎么搞的，那王熙凤是大房你是二房，王熙凤都容你，你为什么不容她。好，我们知道完全相反，其实尤二姐不是这样的人，可是老年人耳朵也很软，听多了以后就相信了，所以贾母也不喜欢尤二姐了。我们知道贾母喜不喜欢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因为她是家族的族长，所以贾母一开始疏远尤二姐，所有人就开始践踏她。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因为所有照顾尤二姐的丫头都是王熙凤派去的心腹，所以给她吃的饭跟菜都是剩的，甚至是已经馊臭的不能吃的东西，所以她就开始除了心灵上的受伤打击， 开始变成直接生活上发生问题。那这个时候真正关心他的只有一个人，是王熙凤贴身的丫头平儿。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平儿是我一直觉得《红楼梦》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女孩子，正义感最强的，然后对人有最大的同情心的。可是平儿因为是王熙凤手边的助理，她又不能做得太过分，她必须瞒着王熙凤偷偷的送一点可以吃的饭菜去送到尤二姐房里，知道这样下去尤二姐会活活被饿死，她就偷偷送去。可送去以后被秋桐发现，秋桐就去告王熙凤说，你看你身边最得力的助理他竟然去做违背你的命令。那王熙凤又把平儿叫来骂一顿，说别人养的这个人都是帮他的，我养的人竟然在外面背地里做害我的事情，那平儿就不敢做了。所以平儿到最后也不敢照顾尤二姐，尤二姐就完全被孤立。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看到所谓的借剑杀人，所谓的坐山观虎斗，就他坐在那边，你看到王熙凤看起来没有做任何事情，可他让秋桐去斗尤二姐，然后让她活不下去。那这些都不是普通一般的女性会有的，可是这里面说明，因为王熙凤来自于一个权力的家族，所以这个权力的家族可能从小已经习惯权力就是斗争来的，所以每一分每一秒可能都在斗争。那我们平常有时候看新闻媒体看电视，你就搞不懂说有这么好斗吗？可是因为我们不在权力当中，我们不太了解啊。就是对小市民来讲，你完全不了解说这个权力怎么会斗成这个样子。可是在《红楼梦》里你就看得很清楚，因为王熙凤这样的人，我们一再强调说他爸爸是王子腾九省统治，那么所以是权力核心里面的人物，所以这样的家族的小孩子他从小会有一个对权力这个东西，就是你一放手一松手别人就进来，我们叫做卡位这个东西，就是你绝对不让别人卡位。那现在尤二姐等于卡位在那里了，她一定要把这个卡位的人除掉。所以如果我们《红楼梦》六十九回用一个权力斗争的方式来看，你可以看到王熙凤在这里玩权力玩到淋漓尽致啊，淋漓尽致。那事实上尤二姐绝不是她的对手，事实上看起来很厉害的秋桐也绝对不是她的对手。王熙凤在那边冷笑说，秋桐在那边作威作福的时候，在那边大骂尤二姐的时候，她就冷笑说，等你斗了尤二姐我再来把你除掉。因为其实她要除掉秋桐一点都不难，因为秋桐根本是一个傻瓜啊，就是那种没有大脑的那种女人，所以他就用秋桐去逗尤二姐。所以他的意思是说，等尤二姐除了我再来把你整死掉。所以他的意图是要不断地用这种方法去让他的丈夫身边所有的可能性卡他位置的女人全部被除掉。所以你换一个讲法来讲，就是权力的卡位的这个斗争。可是当然我们知道说，王熙凤自己本身其实是在一个悲剧当中，因为你怎么可能除全部的，因为她丈夫贾琏本身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本身在色欲上的欲望你也根本除不干净，你除非是把它阉割掉，不然根本没有办法啊。就是其实他的最大的悲剧是他总觉得只要把他身边有可能性的女人都去掉，他的丈夫就没有这个欲望。可是我们都知道贾琏只要有2分钟他都可能跑出去找女人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王熙凤本身掉在一个巨大的那个悲剧的那个陷阱当中。所以作者在写这样的关系位置的时候用了非常精彩的这种方法去写。好，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贾琏的这个角色，我们说他懦弱怕王熙凤，窝囊，对事情没有一个处理的一个方法，所以他每次一看到家里面三个女人在那边闹他就跑掉了。好，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去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家里面大概就产生了本来平儿还比较可以在中间产生一点平衡的关系，去稍微照顾一下尤二姐，可到最后也完全没有能力了。那么其实悲剧写到最后的时候是尤二姐怀孕， 尤二姐怀孕了以后，其实我们觉得可能是一个转机吧，尤其对一个女性来讲，如果她怀了孩子，她可能会觉得所有外面的侮辱，所有外面的斗争对她都不重要了。因为我相信这个东西对于一个女性成为母性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换。我们常常会觉得女性有一点娇，有一点争强，可是到母性的时候，怀孕以后，有孩子以后，她所有的爱是在孩子身上的。所以我们知道心理学上常常讲说，一个女性在没有怀孕之前，她的爱常常是比如说是丈夫，大部分有孩子以后，她很多的爱会给孩子。其实那个是一个很大的转换啊，就是说在心理跟生理上，女性跟男性的角色不太一样，因为这个身体里面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她拥有的一个新的生命会变成她最大的希望。所以我觉得这个作者写的方法非常的了不起，就是让我们读者在同情尤二姐，然后觉得尤二姐不断掉到悲剧里，忽然有一个转机，觉得希望出来了，因为她怀孕了。你就觉得好，尤二姐有这个孩子以后，就不要管别人了，就是王熙凤多么厉害，秋桐多么坏，贾琏是不是还爱她，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她有一个孩子，有一个怀孕的这个希望。可是作者最后把悲剧写到极其绝望，是让你看到这个希望的断灭啊，希望的断绝。因为她怀了孕以后，贾琏就关心啊，贾琏也觉得自己一直没有男孩子啊，王熙凤生的巧姐是一个女儿，那么在过去的重男轻女的角度里面，她也很高兴说，哎，尤二姐怀了孕，那么可能是一个男孩子，所以就特别的照顾她，就找了一个医生来看病。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红楼梦》里面一直有一个姓王的王太医，每次贾母生病啊，或者是某些人生病，就会找这个太医，就是其实是皇帝的御医，叫王太医。可是说最近王太医不在，出缺，那我们也觉得很奇怪，这个王太医跑到哪里去了？也不是退休了，也不是死了，他们就讲到一个字，是我们现在不太懂，叫军前效力，就他申请到前线军中去做军医去了。我想大家还是不太懂，说怎么一个做皇帝的御医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跑到军中去做军医？因为清朝有一个习惯，就是你做军医对国家有功，所以可以讨阴封。阴封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你就可以封一个官，这个官位是可以世袭的。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了解阴这个字啊，草字头一个阴阳的阴，这个字就是树阴的阴，所以意思说你因为对国家有功，所以将来你的官位可以传给儿子，可以传给孙子。所以很多的医生到最后他会到军前效力，是因为他希望能够换得一个对他孩子的照顾。因为他今天荣华富贵，他已经做到御医了，只是他这一代的，他不能照顾到他的儿子孙子。可是如果他军前效力，他回来几年以后，比如说从前线调回来，他表示对国家有功，他就可以封一个官位，这个官位就可以世袭给他儿子跟孙子，这个叫做阴功，讨得阴功。所以王太医就不在了，所以作者很巧妙地写到说，好死不死王太医不在，王太医如果在的话，一把脉立刻知道是怀孕，所以就是开的药方就是滋补的保养的啊，这种药方。可是来了一个胡太医啊，就偏偏就姓胡，我们知道作者的那个姓都很有意思，就是一个糊涂的胡，他就姓了胡，这个胡君荣，来了一个代理的医生，而这个医生是有问题的，把了脉以后探不出来，说好像不是胎气，不是怀孕。那这个当然有很多中医的理论啊，我想大家现在也了解到中医的把脉真的是蛮厉害的，就是他的那个所谓的寸关尺，三个指头按下去以后，他可以把出肝脉各个经脉的这个不同，所以他立刻可以知道怀孕不怀孕这件事情。那我也问过，说一般的中医认为说把脉知道怀孕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可这个胡太医不晓得，大概连实习医生都还不到，就是真的是有大问题，就是那个临床经验这么差，然后就是把脉把不出来，然后就觉得他是淤血，就是可能淤血不通。那淤血不通跟怀孕是很不同的处置的这个方法。那更麻烦的是，这个胡君荣是一个年轻医生，如果是王太医的话，王太医年纪已经很大了，所以大概就比较沉稳。可是年轻医生就说，我希望看看他的气色。好，这个大家了解到古代的女人看病的时候，前面是帘子，是不能看的， 所以我们今天不太懂说这个胡君荣为什么要求说撤掉帘子，要看看这个少奶奶的金面啊，要看看她的脸长得什么样，要看看气色。他是说我把脉不能完全的诊断，结果那个帘子一拿掉以后，那个年轻医生一下就昏了，因为他从来没看到那么美的一个女人，所以那个药方一开开的乱七八糟。好，所以这一段写得很幽默。其实我们看到写到尤二姐是进入悲剧，可是悲剧之前忽然用一个小幽默来带，就是你都急得不得了了，所以这个尤二姐可能所有的命运就系于这一次这个胎儿能不能保住，偏偏来了一个年轻医生，而这个年轻医生一看她长得那么美以后，这一段等一下大家可以读到，就是那种简直是魂魄都不见了。那我们今天不太相信说一个医生看女病人会到这种程度啊。当然我想今天因为也许男女之间的这个隔阂没有那么大，可是过去因为男性根本没有机会看到女性，都是隔着帘子，所以我觉得最大的诱惑其实是一种遮掩，就是因为前面加了一个帘子以后，那个性的幻想特别严重，就是一看到那个时候他整个魂魄都就飞掉了。所以把了脉以后，他就说是确定是淤血，要通淤血，所以就开了一个药方。这个药方吃下去以后，不到半夜腹痛如绞，生生打下一个胎儿，而且是男胎。所以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作者其实用了最大的悲剧方法，让我们看到尤二姐一步一步走上绝望。所以我觉得其实尤二姐的死是到更晚一点是吞黄金自杀，可是我觉得尤二姐真正的死亡是这个晚上，就当他看到自己的胎儿被打下来是一个男胎的时候，我相信他已经知道自己要走了，因为对他来讲他生命里面没有任何可以寄望的东西，唯一的寄望就是这个胎儿。可这个胎儿一旦打下来以后说血流不止，他大概已经知道自己要走了啊。所以那个走不是生理上他活不下去，而是心理上他已经不愿意再活下去。那他也做了一个梦，梦到他死去的尤三姐他的妹妹回来了，拿了一把剑跟他讲说，你今天已经被一个心里面充满了嫉妒，充满了仇恨，充满了恶毒的女人陷害了，你现在拿着这个剑去杀她是你唯一的希望。他说如果你再不去杀她，你是必死在她的手上，就是尤三姐来警告她的姐姐说你一定要做这个事。那尤二姐就说不用了，她说我如果跟她有这一世这样的关系，一定有前世的因果，那我何必要再去作孽。好，我们看到这里面都是一步一步，读者会越来越同情尤二姐，因为尤二姐开始变成了一个有一点看破生命的角色。看破生命角色是说，如果这一世有一个人要这样一直害我，对我这么坏，一定是我上一辈子欠了他什么，那我如果杀他，我欠他更多，我何不就好好把这个债了掉。好，《红楼梦》的哲学一直是认为说欠债的债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就是我们在此生此世所有的纠缠是因为前世因果。好，当然在座的朋友不一定都赞成这样的说法，可是《红楼梦》有他自己对哲学的一个不同的理解，就是他认为此生此世所有的这个侮辱跟陷害其实是有前世因果的。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哲学我们必须理解啊，就是为什么尤三姐这个妹妹鬼魂回来了，回来跟她姐姐说你一定要赶快做这件事，你现在就拿这个剑去杀她，那你可以救你自己。可是她不要，她说这样的救我自己，我们又掉在另外一次因果当中，如果我这一世杀了她，我下一世又要欠她很多的东西。她觉得不要，她觉得她要在这一世了掉。她的妹妹就叹了一口气，那他就觉得知道这个姐姐一定要走了。《红楼梦》有一个字叫消案啊，这有点像法律上，就是说消案。那消案是说你在前世的因果里面有案子，你做过一些案子，这些案子你此世了了，叫做消案。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懂这个字的意思。其实后来觉得这两个字蛮心酸的，那也觉得哎，我在这一世做人是不是在来消什么案？就是。如果从因果的讲法来讲啊，这种消案就是说林黛玉欠贾宝玉的眼泪， 所以他是要一直哭，哭完了以后他就可以消案。消案的意思是了掉，可是如果你继续的不还，那个案就越结越深。好，所以这是《红楼梦》的一个我觉得一定要注意到的哲学。这个哲学倒不一定完全是佛教的，当然有一部分跟佛教的因果有关。我觉得在民间，如果大家在台湾，你了解到民间常常有这样的观点。有时候你听到，你最常听到小时候是父母说啊，我就上辈子欠你的，这样父母常常会讲这个话。因为为什么父母会讲这个话？因为父母特别爱孩子，所以那个孩子怎么样撒娇怎么撒赖，他最后还是爱他，所以他就觉得简直是上辈子的债。所以我记得我最小的时候，其实常常听到是母亲说啊，我就上辈子欠你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那个面里面我不要吃韭菜，他就一根根帮我把韭菜挑出来。然后妈妈一面挑一面说，我真上辈子欠你的。可是很奇怪，他就会去做那个事情。可这种东西是你长大以后觉得很奇特的记忆，就是你跟一个人之间的，为什么他会愿意心甘情愿去做那个事，就那个心甘情愿做那个事情里面，他一方面很心甘情愿，一方面又会觉得我、哦、真是欠你的，我为什么会这么愿意帮你做这件事啊？就把一个这个面里面的韭菜一根一根挑出来。我觉得尤二姐这个时候有一点这样的心情，就是说我大概欠了这些人什么，包括欠贾琏，包括欠王熙凤，包括欠秋桐。那个秋桐是每天站在他门口讲最难听的话骂他的，那个王熙凤是笑里藏刀在害他的，那个贾琏是好像爱他，可是一有秋桐以后就把他丢掉的。所有这些因果，他就开始不去责备别人，而回来想说，我长得这么美，是不是这个美本身就是一个业？啊，佛教讲的业是 karma。Koma 这个从梵文翻译出来的字，今天在密宗里面讲的很多。业不是罪，业就是说你存在构成的一个业力。就是比如说一个女孩子美，这个美本身就是她后来命运的因果。就如果她不是长得那么美，不会发生后面的事。可是因为她自己本身的美，就构成了所有的人欲望在这里纠缠。那甚至后来她也反省到说，我长得这么美，所以贾珍也爱他，贾琏也爱他，贾蓉也爱他。他说我已经引起人家父子俱忧。我们知道忧这个字是一个鹿啊，底下一个匕首的匕。这种动物是等于用人来讲，是说这种动物它，比如说母鹿会跟它生下来的小鹿再继续发生交配的关系，再生小鹿的。所以从人的伦理认为，俱忧就是说你同时跟爸爸在一起，又跟儿子在一起。比如说在武则天的讨武曌戏里面，很多人讲到武则天的俱忧，因为武则天原来是唐太宗的妃子，后来又跟他的儿子高宗做高宗的皇后，所以很多人认为武则天就是俱忧，就是一个女人跟父子两代都发生肉体上的这个关系，就用到俱忧。那尤二姐就开始反省说，我自己长得美而造成的业这么深，她就跟她妹妹说她想了，他觉得这个生命他想了掉，他不想再带着这个业这样生活下去。好，我想我今天谈到六十九回的这些部分，那我觉得尤二姐是一个非常动人的角色，是因为她不在此生要求任何的输赢了。从表面看起来，她觉得我干脆输完了，我把我的生命输完掉。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她有一个领悟，这个领悟是说，生命如果是带着业跟罪跟孽来的，那么这个生命不如在此生把所有的业跟罪跟孽能够清干净，不要再带到下一世去，啊，能够把它清干净。所以这些部分，可能大家慢慢会发现，它在华人世界的民间其实发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啊，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我们对一个无奈的事情解释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是欠债吧，那就把这个债还掉，啊，这样还掉的感觉。所以尤二姐在这样的一个胎儿打掉，那胎儿被误吃了药打掉以后，他自己不愿意再活下去，那王太医又被请回来再去诊治，其实已经没有办法。王太医希望能够把他 误吃了药的打掉胎儿的这个病情能够稳定住，其实已经不能够抚平他心灵上的那个巨大的那个挫伤。所以我们看到《红楼梦》里面写到尤三姐的自杀跟尤二姐的自杀是两种很不同的场景。还记得尤三姐的自杀吗？在前面她是用鸳鸯剑自刎啊，所以那个时候讲说揉碎遍地桃花红满地那种感觉，因为尤三姐的自杀是一个非常刚烈的感觉，她是一刀把脖子动脉切断，血喷出来的那个方式。可是尤二姐不是这样的个性，尤二姐不是一个刚烈的个性，尤二姐是非常温和的，非常柔顺的。所以最后她要自杀，她都不晓得怎么自杀，好像她连自杀都觉得我不要带来太多的惊动别人的东西。比如说自刎，自刎的自杀会痛会叫，可能会惊动别人，比如说上吊也会有一种恐慌在里面。最后他就想说自杀最缓和的是吞金子，因为黄金很重，黄金吞下去以后会把你的五脏一一的坠穿，所以他死得非常的慢，是一个很慢的一个长久的死亡过程。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尤二姐选择的那个吞金的自杀，其实也是曹雪芹了不起的一个文学的写法，就是这样的个性的人最后连选择死亡的方式都跟尤三姐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她就吞了金以后开始觉得痛啊，那个痛一开始不是剧痛，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读那个现在很畅销的那个达文西密码里面，就是那个枪杀那个罗浮宫馆长的那个枪不是打在他的心脏这种要害的部位，而是打在他的胃，所以如果是不重要的器官破伤了以后，他的那个死亡是非常慢的啊，蛮长的一段时间的死亡，因为它会分泌那个酸啊这种东西，然后让你的整个内脏慢慢发生的变化。所以当然曹雪芹不了解这个科学，可是曹雪芹有一个经验，可能从过去很多人谈到死亡的经验里面提到了尤二姐最后吞金，吞完金以后那一段写得很有趣，就是她开始化妆，然后开始穿戴起来，把头上的首饰戴好，穿起他自己觉得还最后可以穿的华丽的衣服。因为我们知道他后来漂亮的衣服都被王熙凤搞走了，他身边死掉的时候后来要入殓，贾琏赶来就发现他的衣柜里面所有最好的首饰最好的衣服全部不见了，所以这个时候才透露出王熙凤的厉害。因为我们知道贾琏包养尤二姐的时候给了他最好的首饰跟最好的衣服，可这个时候入殓的时候贾琏发现怎么剩下的都是一些破破烂烂的头钗啊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穿戴了整齐，然后好好的躺在床上让自己死亡。那我想这里面都有很特别的一个文学的写法，而那个写法是说可能生命活着是一种不同的折磨啊，不同的折磨。尤三姐的折磨最后用了一了百了的那个非常刚烈的方法去了结了她的生命，可是尤二姐其实是有一个拖下来的感觉，她其实不断地希望为自己找到一点活下去的机会，每一次都觉得大概不至于这么差，大概不至于这么差，一直到她的妹妹鬼魂回来告诉她说你非做这件事不可的时候，她还是下不了决断力的，就是她的个性没有决断力，不果断，然后一直拖，把自己拖到最后拖到那么惨的那个状况。那么因此我们也看到《红楼梦》里面大概引起读者最大同情的角色是尤二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通常看电影戏剧文学我们最同情的角色是那个备受折磨的角色，然后读者会完全站在他这一边啊，所以那个作者的写法就是越把他写到荒凉凄凉你越变成他的朋友，因为他没有朋友了，他完全被孤立，连最后可以帮他的平儿都帮不了他的忙啊，所以他就写那个尤二姐的死亡的时候用了这样的一个方法在写。好，所以我想这些部分如果大家读一下文本的话大概可以看到作者的那个对尤二姐描写的部分为什么在六十九回里面变成了红楼梦一般讲起来文学评论上非常赞美的一回，就是写得非常的活泼的这一回。刚才提到 尤二姐见贾母这一段啊，大家可以看到，她被带进到贾母的面前，那贾母不认识她，就很仔细的看说，这是谁家的孩子，好可怜见的啊，这是谁家的孩子，好可怜见。这里大家注意一下，过去的人赞美一个女孩子美的时候用好可怜见，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美是有不同的内涵的。我们今天很少称赞一个女孩子长得漂亮用可怜，因为可怜我们今天不一定觉得是美，可是在大概宋代到清代这一段时期，你会发现对女孩子女性的赞美，美常常等于可怜，因为女性变成了一个附属的角色啊，附属，而且她是没有办法有自主力的，所以越弱越弱势，越表现出自己没有能力，越构成美的条件。那这个不只在东方有，在西方也有，大家记不记得西方巴洛克的时期，那个女孩子都会昏倒的，那有时候是真的昏倒，有时候其实是假的昏倒，因为假的昏倒男孩子在旁边扶她的时候，男孩子的雄性激素会被刺激起来，就是雄性很有趣，就是他会觉得他保护一个女性的时候，他的那个男人的那个快感被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如果我们从动物学来看的话，她的某一个娇弱的部分未必完全是真的，或者是她的生态本能。所以你看到有一段时期，比如说在美国也是，我们讲的 lady first 这个字，其实是说男孩子要懂得照顾女孩子，所以女孩子要走进一个房间，男孩子要帮她开门，女孩子要坐下来，男孩子要帮她拉椅子送椅子，这些都是男孩子从小的礼仪上的训练。可这个训练为什么不是女孩子对男孩子？很明显他在动物性上去界定了雄性的保护角色，而女性扮演了一个被保护的角色，被保护的角色越可怜的时候，她的美的可能性越大。所以特别注意一下那个文字学上，就是为什么贾母看到尤二姐的说谁家的孩子好可怜见的啊，因为我的意思说，今天如果你看到了一个很漂亮女孩，你不会用好可怜啊，因为可怜今天可能并不代表美这个字，可是在过去的社会里他会用这个角度来代表。那凤姐就跟他介绍了，然后也就叫他磕头，然后告诉他说谁是谁谁是谁，就把家族介绍给这个尤二姐。那贾母又上下瞧了一遍，然后就说你姓什么，今年十几了。我不知道大家这里会不会有一个感觉啊，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比如说有人把一个高雄女中的女孩子带来，你大概不会从上到下这样瞧一遍，可什么人会看一遍？常常是妈妈或者老祖母，就是母亲跟老祖母常常扮演那个要为儿子选媳妇的那个角色。所以贾母从上到下看一遍，因为她是老人家了，老人家常常在这个家族里扮演了一个检查的那个角色。因为我们平常会觉得这样看人有一点不礼貌，可贾母她无所谓，因为她年纪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她的辈分又很高，所以她就从上到下看了一遍，然后就问说你姓什么，今年十几岁了。好，这种问话都是很家常的东西。那凤姐很厉害，凤姐就先不让她问，然后先说你觉得她漂不漂亮啊，看她漂不漂亮。所以贾母就戴了眼镜，然后命令鸳鸯琥珀说把那个孩子拉过来，我瞧瞧肉皮儿啊。那这个话是非常民间的语言啊，那个不讲皮肤，贾母如果讲皮肤话，那个语言不够活泼，讲那个肉皮儿的时候，你会觉得简直像一道菜一样，就是我看看他的那个肉皮儿好不好，那个白不白细不细啊，这样长得好不好。那大家旁边人都在笑，那贾母就细细的瞧了一遍，然后又说拿出手来我瞧。所以这些动作有一点像一个画面跟场景，有点让我们感觉到一个老太太在看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好像在检查一个精品，特别是说把手拿出来我看看啊，就是说手脚齐不齐全。其实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常常看到那个老人家在选媳妇的时候，真的是有点像这样子。那今天应该不至于这么直接了，就是说大概母亲给儿子挑媳妇也不至于说把对方手也翻翻脚也翻翻这样去看，可是我记得小时候真的是有一点这样，好像在检查一个货品一样，就是到底他能不能满意啊。所以他这里面我们有一点不太知道当时的礼俗啊，就贾母会说哎，把他的手皮啊什么肉皮啊或者手啊都拿出来看一看，然后后面有特别交代说一年里面不准圆房。 然后下面一段才接到张华继续去告，特别告到察院的这个部分，然后判定最后说张华有历史取回。这是第一段判案，大家读到这里的时候会误会说王熙凤可能希望张华把尤二姐娶回去，说有力量，因为张华现在很穷，没有钱娶太太，可是将来你有钱了以后，你有力量的时候，你把尤二姐再娶回去。所以这个第一次判案是王熙凤的第一个，她心里面的一个梦想，她希望说尤二姐被张华娶回去，所以贾琏就没有尤二姐。可后来她大概觉得不对，因为她觉得如果尤二姐被娶回去，贾琏还是在外面可以包养她，所以他就开始转变了这个计谋。可在这一段里，我们看到察院跟贾王两家都有瓜葛。这一段大家特别注意，就是谈到当时的调查检调单位跟法院，跟贾家跟王家都有关系，因为贾家跟王家都是当时的权力家族，所以法院是他们家开的，所以老百姓根本看不懂他们在干嘛，所以他们就派人去说今天要怎么判，法院就怎么判。啊，所以我想很多像西方讲启蒙运动的时候，最重要的社会改革其实是司法。司法如果没有办法真正公正的时候，你根本小老百姓永远看不懂，就是你们怎么会这个样子，这个判案的关系是如此。啊，所以这里面的法律的公正性，《红楼梦》其实曝露出来清代所有的政治权力斗争里面最腐败的一部分，就是调查检调机关跟法院机关。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们受贿的这个部分，就几家的钱他都在拿。好，然后下面一段就讲到了这个张华后来逃走，啊，逃走，所以他就跟他爸爸逃了。那逃走以后，凤姐心中一想，如果这个人留住，岂不是自己害了自己？他日如果寻出这个由头，由头是等于是判案的一个因缘啊，就是说我要去告别人，按铃申告的时候，我要有一个控诉诉状里面的理由，叫由头啊。我们现在不太用由头了，就是等于是控告诉的时候的一个题目。他说不该如此把刀把赋予外人。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是我们要给刀子的时候，王熙凤意思说我的刀把一定要拿在自己的手上，所以我要杀人的时候才可以杀。结果王熙凤现在很后悔，说我把刀把给了别人，所以别人要杀我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杀我。所以这是他的厉害，因为他知道张华一天不除掉，他都可能跟某周刊爆料，所以他一定要除掉张华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王熙凤《红楼梦》很多的故事，其实跟今天我们的事件你都可以对读起来啊，你会发现说权力结构里面人的狠是你无法想象的。比如说为什么尹清峰要死，他就是张华，你会知道说这个人活着，所有的事件都会被曝露，都会被爆料，所以这个人是一定要死掉的。那这个人事实上就是《红楼梦》里讲的张华，所以王熙凤就说这个人一定要打死掉。虽然事情看起来了了，可是不能留着他，所以就命令旺儿说找到了他，说他做贼，那跟他打官司把他致死，或者暗中使人算计。下面一句话最重要，勿将张华致死方剪草除根。好，勿将张华致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誉啊。这一段话我想是权力结构里面都会懂，可是我们一般小市民是不懂的，就是怎么会为了保有你的名誉你要把别人弄死掉啊？因为牵连太复杂啊，牵连太复杂。所以我想在这里你看到张华这个角色，我有时候很想写一篇就是论张华，就是生命里面千万不要去做张华这个角色，其实就是尹清峰这种角色。因为不是他会不会爆料，是只要你有爆料的可能，你是必死无疑。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这个东西，就是说他会不会爆料你不知道，可是在权力结构里是绝不会留这个人的，就是他一开始插手这个事情已经注定他的死亡。所以张华就是这样的角色。可这里面幸好我们看到旺儿本身，旺儿觉得我人命关天，我干嘛要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是王熙凤算不到的。所以很多事情会爆料出来，最后是你没有想到会留下了一个这个人啊，就是这个人竟然还活着啊。就是你可以看到案件里面会有疏漏，因为王熙凤管不了这么多。那旺儿领命出来就答应王熙凤说好，我听命于你，我一定会把他致死。可是他又想了一想， 人已经走了，完事了，何必如此大做？人命关天，非同儿戏。这是望儿的想法。望儿觉得，哎呀，干嘛呢？人家已经逃走了，那你干嘛还要一定要把他杀死？有没有对比出来？王熙凤跟望儿是不同的，因为望儿不懂权力。望儿觉得，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人斩草除根？因为他太天真。可是王熙凤知道，这个人只要留住，有一天他就完了。果然后面王熙凤就会完蛋，就是说因为你留了一个爆料的可能在那个地方。所以这是《红楼梦》写到非常细微的地方，就是让你看到生命里面最大的悲惨可能是这个命运上的一个拨弄啊，这种拨弄往往是超乎到你想象之外，就望儿这个简单的头脑里无法理解。所以望儿就说啊，我就哄过他吧啊，他就回家跟王熙凤说了一个谎，说张华有几两银子在身上，那逃去到第三天在京口地界五更天被劫路的人打闷棍打死了，所以已经死，已经验尸掩埋。你特别注意曹雪芹的写法的了不起，曹雪芹说凤姐听了不信，这才是王熙凤。如果凤姐听了说哦那就算了，绝对不是王熙凤。王熙凤这种人绝对是多疑的，因为他权力不放心的时候他绝对不相信，所以他一定说不相信，说你如果说谎我再派人打听出来我敲你的牙，这个才是王熙凤。王熙凤的厉害是派望儿去做一件事，他还要警告望儿，而且他可能真的找人再去调查望儿这个事情有没有说谎啊，这个就是我们讲说权力结构里的残酷是斩草除根的，他不能够留下一点点的蛛丝马迹出来。所以这些部分可能是读《红楼梦》的人常常忽略的部分，可是其实是《红楼梦》写的最好的部分啊，就是对那个人性上的这种残酷的部分。好，下面才写到秋桐啊，就是说贾琏回来，贾琏去见了贾赦邢夫人，那最后赏了他100两银子，然后把房中一个17岁的丫鬟叫做秋桐的赏他为妾。所以我想我们如果在座的男性早活100年200年，你会发现老爸送的东西祖父送的东西常常不是钱，而是送你一个太太，所以送了一个17岁的丫头。所以这个地方当然也可以看到《红楼梦》其实从侧面的方法让你看到所有的丫头的角色她的命运是非常不自主的，她们是像礼物一样被送来送去的。所以我们当然也讨厌秋桐，因为秋桐就是没有知识没有大脑，最后就整天骂那个尤二姐，把尤二姐整死的一个人，所以你觉得她是一个坏人。可是我觉得《红楼梦》不应该这样子读啊，秋桐本身是一个可怜的角色，她就是家里穷，然后就有一点长得还可以就被买来做妾啊，一个假设一个老头子就把一个17岁的买来，买来以后玩一玩不想玩了就送给他的这个晚辈，是吧，送你做礼物。所以你会看到这些部分是《红楼梦》特别应该要仔细读的，就是秋桐本身也是一个悲剧角色，我们今天不太可能被当礼物送来送去，可是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秋桐这个17岁的女孩子她是可以送来送去的，那当然他觉得蛮好的，就送给贾琏，贾琏是一个公子，那可是他也可以随便送给一个什么拉车的厨房做什么杂役的，他都可以送的，那甚至不高兴了就把他打死了。所以其实秋桐这个角色的命运我也希望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红楼梦》里面读到最后不要太刻意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因为他们共同在各自要了的业当中，秋桐也有他了的业，你不晓得这个女孩子为什么最后扮演了这么悲剧的角色，每天要在那边去骂别人、啊、不要忘记她也扮演一个业的角色，她有更大的悲剧在她背后，王熙凤也有更大的悲剧在她背后。所以作者希望让我们看到的是人跟人之间的因果，她反而比较认为尤二姐是跳出因果了，尤二姐最后如果决定她生命如此了结是她跳出了因果。所以这个是我刚才一再提到说可能在座的朋友不一定完全会赞同的一个生命哲学，可是在生命当中发生事件的时候，有时候你在劝慰一个朋友，你很难说你要去斗还是你放， 这个时候有哲学在背后的，就是有一个生命态度，就是你这个时候你要跟对方继续斗下去，还是说哎算了，其实是两种不同的生命态度。它不完全只是说你在跟一个朋友献策，说你要如何去把这个事情处理好，有时候不是，有时候是一个生命态度啊。就是我现在很具体的说，如果有个朋友感情上有问题啊，他们陷入到三角爱情啊什么，你要劝他放还是斗，或者他在事业上的两难，你要劝他放还是斗，其实是牵涉到哲学的，牵涉到你对于生命，你自己觉得生命要什么跟不要什么啊。所以有时候扮演那个劝慰别人的角色的时候觉得很为难，因为最后讲的其实是你自己对生命的信仰，并不是那个事件的处理方式而已。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我常常在听到，某一个朋友在劝另外一个朋友说啊，你这个时候你绝对不可以饶他，如何如何，如何要去表现什么时候，那也表现了我这个朋友的生命态度。那可能另外一个朋友说，哎呀，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干嘛呢？有没有发现，同样的事情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角度在看？那《红楼梦》没有特别讲哪一个好哪一个坏啊，它只是让我们周全的去看到生命里面本来就有两面。那秋桐是一个角色，尤二姐是一个角色。秋桐的生命就是认为说，我今天就是要争。秋桐觉得王熙凤是老大，尤二姐是老二，我是老三，他就联络老大去打老二。他会觉得我要把这个老二斗死，我至少可以从老三变老二，对不对？那接下来再说嘛。所以这是一个刚才讲的三的这种关系。那王熙凤特别厉害，用一个老大的关系去联络老三去打老二，因为他觉得现在主要的敌人是尤二姐，所以他必须联络用这个政治上术语叫做联络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所以我们知道政治上有些人物是非常爱读《红楼梦》，因为《红楼梦》其实里面有权力的问题啊，就是权力，就是你看到王熙凤、尤二姐、秋桐三个是权力关系。那么在这个权力关系里面，其实最不懂权力就是尤二姐。那其实秋桐也不懂，她等于是被利用。那真正在那边扮演导演的角色只有一个人，就是王熙凤啊，所以她可以完全的成功。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对秋桐这个角色做另外一个不同角度的解读啊，就是这个十七岁啊，头脑简单笨得不得了，而粗俗不堪。你可以看他讲话的那个语言啊，非常的要命。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秋桐骂尤二姐说先奸后娶，没有汉子要的娼妇，这个就是秋桐的语言。你可以看到民间其实是常常会听到这一类的话，就是先奸后娶，就是你是先跟人家上床的，那么所以你有什么名声好言啊？没有汉子要，就连男人都不要的这个娼妇，一直到今天大概骂女性最难听的还是娼妓或者娼妇或者妓女这种语言。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大概就有一个传统文化里面对女性角色的一种压迫性在里面，不是说她做了什么错事，而是说她道德上不堪。所以秋桐就每天站在大庭广众当中骂这个尤二姐，所以其实尤二姐等于是被这样的侮辱给侮辱死掉的啊。可这个语言刚才我已经讲过，说王熙凤是不会用的，因为毕竟她还要顾到所谓脸面，顾到脸面，所以王熙凤是讲不出这种话的。可是她必须利用秋桐，所以幸好来了一个秋桐，所以王熙凤就可以利用秋桐去扮演那个恶毒的那个角色，就是先奸后娶，没汉子要的娼妇也来要我的强。所以凤姐听了暗乐，听了以后偷偷觉得很快乐，可是她表面不能，她不能明乐，对不对？她不能让人家知道她很快乐，是偷偷高兴得不得了，说好，这下有人逗你了，不需要我来逗。那尤二姐听了暗愧暗怒暗气，连用了三个暗，暗怒暗愧暗气，那种心里面的纠缠啊，因为她没有办法去辩白这件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平儿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平儿怎么样对他好，偷偷拿一些好的饭跟菜。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红楼梦》里面大概最让我们动心的是说，人世间如果是对曹雪芹来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我们可不可能在悲剧里扮演那个对于最悲剧的角色一点点不忍那个角色。其实平儿做不了什么事，可是平儿有不忍，会觉得干嘛要对一个人 到了要把人家饿死的地步，所以他偷偷拿一点饭菜去送给尤二姐，大概是我觉得曹雪芹写到人性写到最动人的部分。那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在人世间，在今天自己的周遭，能不能对一个所谓最弱势的人多一点不忍，我觉得那个是他悲剧里面唯一的一个可能变成温暖的东西啊，否则的话生命大概就是一个巨大的荒凉啊，一个荒凉感。好，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我们就会讲到69回后半啊，大家可以读一下尤二姐怎么自杀，而更精彩的是尤二姐自杀以后，贾琏怎么样去埋葬她的时候，王熙凤如何阻挡这个埋葬，我觉得那是最悲惨的一段，就是说连死掉她都不饶她，就说席子卷一卷丢出去就好了，哪里还要棺材，然后去禀报贾母，这个时候你就觉得王熙凤有点太过了，就是心里面的恨怎么会到这种程度啊，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读者就完完全全站在尤二姐这边。好，我们休息一下，谢谢。